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我哋介绍美国诗人咯。 系啊，今集嘅美国诗人咧系疯狂嘅一位吓，大逆不道嘅一位诗人啊，就系布考士基。 点解话大逆不道咧？ 大逆不道咧就系话佢除咗咧佢生活浪荡啦，跟住诗嘅内容咧好多都系性啊、颓废啊、毒品啊、饮酒啊。但系咧，呢、這个之上仲有咧，就系佢系笑话紧我哋嘅世界所谓嘅即系美国嘅中产价值啦吓，或者美国梦呢样嘢啦，即系二十世纪下半叶嘅西方世界嘅好多价值观咧，都俾佢咧就系讽刺紧、颠覆紧嘅吓，就好似我哋呢本诗集咧，佢叫做《爱是地狱冥犬》啦，咁就系、是、听个名字就知啦，即系对爱呢样嘢。已经好大讽刺啦！哇，爱系嚟自地狱嘅一只地狱狗。呢、本诗就可以出简体中文版正式出版都好意外，因为之前咧佢译者我都认识嘅，徐纯光系一位青年诗人。咁佢之前咧译咗咧都系自己印嚟俾啲朋友嘅啫。咁后嚟咧佢同我讲就话删咗几十首之后咧，终于得以出版。咁即使系咁样一个结本啦，入边都有好多真系都几震惊人嘅诗吓。咁我哋今次咧拣上。电台嚟讲咧，就更加系结本上嘅结本。我仲再真系有一啲实在系可能喺大气电波入边咧，都会令人不安嘅。太不安嘅咧，我哋就等大家自己去买呢本诗集嚟睇啦。 吓、啊，咁我哋今日拣嚟嗰啲就系洁净版系嘛？ 所谓洁净版啦，因为阿布考士基咧，佢非常奇特嘅一个诗人，佢咧就虽然好早出道，但系因为咧写啲嘢太晦人晦道啊。咁咧就一直都系冇出名，亦都唔敢有出版社咁出佢嘅书啦。咁咧佢喺35岁嘅时候咧，佢就决定放弃写作嘅，就做咗10几年咧，乱出八州各种工作。最正经系邮差做过嘅，咁其他啲就有人话佢做过扯皮条啊，或者买毒品等等都有可能佢做过啦，但佢自己冇乜点承认或者否认吓。咁但系后嚟佢再重出江湖嘅时候咧，就有个出版社咧就好中意佢，就专门为佢出书，同埋咧就每个月定期俾钱佢使，咁就将佢真系带到公众视野，而且咧就好适合咧到咗80、90年代咧，即系呢个所谓列根时代过后。嘅美国啊，大家陷入一种比较颓废，同埋咧，即系好似过去嗰种黄金时代咧，系喺个假象嘅清醒入边去，所以咧，佢晚年咧就系好出名啦。 系美国吓，即系一位做过扯皮条同埋贩毒嘅诗人啦吓，好特别。咁啊，首先听听这位诗人， 这位诗人布考斯基，这位诗人已经喝了2、3天，他走出来，站在舞台上，看着观众，只记得他来要干这个。舞台上有架大钢琴。他走过去，掀起琴盖，套进钢琴里，然后他盖上盖，开始朗诵。他们只好拆开钢琴，洗净琴键，重新装好。我知道为什么他们再不邀请他，只是传话给别的大学，说他是个喜欢套在钢琴里的不老实的诗人。他们从不关心他朗诵的水平。我认识这位诗人，他只喜欢剩下的人，为了钱套在哪里都行。 这位诗人咁就系美国诗人布考斯基嘅作品。 系啊，这位诗人就夫子自道啊。咁佢写得出呢首诗咧，佢都预咗咧，佢会被人杯葛，或者咧系有啲人会更加中意佢，因为佢讲紧咧就系佢自己一个亲身经历，但系佢冇讲我啊，佢用他嚟讲，就系讲佢受邀请去一个好正式嘅朗诵会场合，话仲有钢琴伴奏嘅，点知佢一上去咧，佢饮醉咗啊，佢已经饮咗3日，佢一上去咧先系揭起个钢琴去呕落个钢琴入边。 做戏咁啊，真系。 哇，咁简直啦！咁啲大会嘅人梗系就唔敢得罪佢啦，佢已经几出名啦。但系咧，私下咧，佢就知道个大会咧就写咗好多封信俾其他啲大学，话唔千祈唔好请呢个人嚟读诗，因为佢系会呕喺钢琴度嘅。但系咧，佢最后佢话：我先系真正嘅诗人啊！我最大不了系即系饮醉咗酒会呕喺钢琴，但系好多诗人咧系为咗钱啊！你叫佢呕去边度，佢都可以呕去边度。即系佢话我系忠实于自己嘅罪意，有啲人系忠实于金钱同埋名利。 几乎是一首成形的诗，报考司机。我看见你用小小的蓝色手掌捧饮喷泉水，不，你的手不小，他们纤细。喷泉是在法国，在那里你最后一次给我写信，我回信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你总是写关于天使和上帝的疯狂的诗，全部用大写。而你认识的著名艺术家和最著名的艺术家们是你的情人，我回信说很好，继续进入他们的生活。我不嫉妒，因为我们从未见过，我们曾在新奥尔良住得很近，半个街区远，但从未接触，从未谋面。所以你和你那些名人走了，并且写到他们，而且当然你发现那些名人担心他们的名声，不是担心和他们上床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你给了他们那个，然后在清晨被叫醒，写关于天使和上帝的大写的诗。我们知道上帝死了，他们告诉我们，但是听你这么说，我不敢相信。或许真是大写，你是最捧的女诗人之一。我告诉那些出版商和编辑出他的东西，他疯狂但富有魔力，他的激情中没有谎言。我爱你，就像一个男人爱一个他从未碰过的女人，只是写信保存着一张小照片。如果我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捏着一支烟，听见你在厕所小便，我会更爱你，但这没有发生。你的信让人更伤心，你的情人背叛了你，小乖乖。我回信说，所有的情人都会背叛你，没用的。你说你有一条哭泣的长椅，它在一座桥上，而桥在一条河上。每晚你都坐在哭泣的长椅上，为伤害你、遗忘你的情人而流泪。我给你回信，但再也没有消息。一个朋友写信提到你的自杀，那时三四个月已经过去。如果我见过你，我可能辜负你，或者你辜负我，这样最好。 呢首诗本来我想真系最后先讲，因为呢首诗喺成本诗集入边咧，可以讲系最感动人嘅一首诗，因为咧入边佢突然间变得好认真、好严肃。点解呢首诗系讲咩嘅咧？头先我哋听啦，咁佢讲嘅系一个咧写信俾佢嘅女 fans。或者係一個都係寫詩嘅人啦，其實成本詩集入面有好多首詩係關於呢啲女 fans 嘅詩，咁佢大多數呢佢哋都會即係會上床啊，或者係即係會見面啦點點，但係呢個就好特別，佢哋始終冇見過面，咁最後呢佢知道咗呢個女 fans 自殺咗，佢就寫呢首詩紀念佢。佢話啊，如果我哋真係發生一啲嘢，或者我哋住喺一齊啊，我辜負過你，或者你辜負過我，咁可能會唔會好啲呢？啊，會唔會你就唔會死呢？或者會唔會我哋真係相愛咗呢？咁呢個係唔可能嘅，我覺得，因為以布考斯基嘅性格，即係你真係去咁樣投懷送抱嘅咧，佢就唔珍惜你嘅啦。啊，佢係一個即係背德嘅人啦，佢覺得冇乜嘢所謂負責啊嗰啲嘢嘅，但係 就是因为他没有见到这个女子，那呢他反而想象这个女子呢是一个是好跟其他他的 fans 是好不一样的人，但是他最后死去呢才令他觉得呢他是一个诗人，他入面提到他说你是最好的女诗人，而不是只是一个爱诗的人。 所以个诗名就是几乎是一首成形的诗。 这个一首成形的诗呢，我想一是指这个女子啦，因为他自杀了，咁佢又冇成形啦，即係中途就夭折咗。另外呢亦都指佢想象中嘅佢哋两个嘅缘分，本来係可能会有啲嘢发生嘅。 係嘩，但真係好似个感觉係即係唔係投怀送抱，就好似嚟得好似矜贵啲。 係咁啊， 但係就要赔上一条性命先至可以成为佢一首诗嘅女主角。 先会俾佢记得囉。 係真係好可悲啊。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亲密交流，报考司机，马儿奔跑，千里之外，他和一个傻子大笑，巴克和氢弹，千里之外，他和一个傻子大笑，银行系统，保险共千斤顶，威尼斯的贡朵拉，千里之外。他和一个傻子大笑，你从前从未注意过楼梯，分手时看着你一步一步，而在外面布同仿佛不恼的人物，当汽车在阳光下像一个敌人经过，你不知道为什么疯狂如此之难，如果你还没有疯狂，直到现在你从未注意过看起来像楼梯的楼梯，看起来像门把手的门把手，像这些声音的声音，当蜘蛛出动盯着你，终于你不再讨厌他，终于千里之外，他和一个傻子大笑。 亲密交流呢都系同呢个联络有关㗎，咁佢好多首诗都写啲fans 同佢写信啊打电话。咁呢度呢佢好似喺度讲緊呢，就係同佢一起生活嗰个女士啦，又因为有个女人呢就同佢生活咗十几年嘅，仲生咗个女，佢话一个女。咁呢度呢佢讲緊佢身边嘅人呢，佢结交嘅朋友，佢会同好远之外嘅同一个人呢係有即係一种感情嘅共鸣。但喺身边呢佢就好似係唔会留意嘅，比如佢行楼梯佢都唔会留意楼梯，佢亦都唔係好留意啲车喺佢前面经过啊，但佢可以同好远嘅嘢共鸣。而且呢当佢去真係接触日常事物嘅时候呢，佢会觉得楼梯又唔似楼梯，门嘅开关又唔似开关咁。其实呢个好有趣，呢首诗系70年代写嘅。我觉得好似预言緊依家嘅时代。咁我哋有时呢上 Facebook 识到啲几万里外嘅人啊，或者系即系总之系呢种社交软件啦，你社交媒体啦，你会识到啲陌生人。你可能同嗰个陌生人更投机，又慢慢呢个虚拟嘅友情同埋虚拟嘅世界呢就慢慢取代咗你日常所接触嘅嘢。 呢个就系亲密交流啊嘛。 系，所以佢个题目好反讽吓，点解近在身边嘅人系冇办法自交流，远在天边嘅人反而可以亲密交流。 当其时报考司机写呢啲诗嘅时候，佢大概咩年纪 啊？应该系50出头噶啦，已经嗰阵时佢其实已经成名咗噶啦，已经有正式出版，诗集。1977年，咁佢应该就57岁嘅差唔多。但系佢都系一如以往咁颓废啦，喺嗰个时候，咁继续佢仲颓废咗20几年，一直到90年代佢先过身。 人群中的孤独，报考司机，肉裹着骨头，他们把一颗心悬在那儿，有时是灵魂。女人照着墙壁摔碎花瓶，男人酩酊大醉，没有谁发现救世主，就继续寻找，从被窝里爬进爬出，肉裹着骨头，肉寻找的不只是肉，没有任何机会，我们都困于个体的命运，没有谁发现救世主。城市垃圾场满了，废品收购站满了，精神病院满了， 医院满了，墓地满了，没有别的会满。 哦，呢首诗好痛定思痛啊！其实呼应翻头先嗰首诗都可以嘅。明明系人群，有种讲法，人系地球上即系最依赖群居嘅动物，系比蚂蚁更加严重嘅，啊，比曱甴、老鼠仲严重就系人类。人类如果失去咗人群咧，有啲研究话，即系你可能一个星期你都可能即系坚持唔到落去嘅，因为我哋所有嘢都要同其他人发生关系。咁佢入边咧呢首诗，我哋。佢首先就将人直接系解剖咗，人变成咗系肉包住骨，然后个心系吊喺度嘅。人原来系一个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系变咗系一啲有机体嘅组合啫。呢啲有机体嘅组合咧就互相寻找对方，但系寻找对方嘅咧，虽然表面系一个肉体去寻找紧另一个肉体，但系每个人咧其实都想揾嘅系心，但系唔系个个都揾得到心。最后咧，全世界都系肉体，全世界都系人群。啊！垃圾场又堆满晒，收购站堆满晒，精神病院又堆满晒，最后坟墓堆满晒。但系有啲嘢仲系空溜溜，就系呢种孤独感。 吓，会唔会都系讲紧佢自己咧？ 好有呢种感觉，因为点解佢自己咧？表面上睇嚟咧，佢晚年生活都几风光啊，即系好多 fans 啦，有好多女人啦，啲版税又好啦，书佢其实后嚟啲诗集好卖得嘅。即使甚至乎喺香港都有好多人鍾意佢嘅，喺香港、中国啊都好多佢嘅 fans。咁但係呢，越係咁样你睇到佢本诗集越向后期嘅诗呢越悲观嘅。 咁但係可能就係因为佢嗰种浪荡咁嘅生活啊性格啊先吸引到佢嘅读者。 绝对吸引到人啦。 咁我哋呢一集就介绍报考司机嘅诗，但未讲完㗎。咁、下一集我哋介绍嘅诗又会同今集有啲咩唔同？ 会有啲唔同，会更加之呢公共性少少。 好，我哋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